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 床同埋白伟聪嘅列队，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啊喺呢个《风云谷》咧，有好多问题意犹未尽咧，我都将会喺我 P 床嗰度咧深入研讨。啊，好似今日咧系讲呢个话题，就系美中关系紧张，之但系咧近日啊。在海外的一些中国流亡人士或者一些团体呢是不断传出啊话中国最高人物啊这个 A1 号呢就已经是失势。不但是失势而且呢是夺权而且呢是被人夺权而且呢好快呢就会宣布啊会辞职同埋呢是退任。啊这些这样的传言呢就甚嚣尘上。啊咁呢就好多人呢就半信半疑啦。是吧嗱，我哋咧喺最近咧亦都讲过吓，根据咧好多我哋所知嘅事实同埋唔知嘅嘅问题就提出嚟，因为你评论中国问题咧有一个好多咧海外华人咧同埋中国人咧系有一个咧缺点嗱，鬼佬有一个缺点，鬼佬评论中国问题咧就纯粹系表面就事论事，系缺乏咧历史深度嘅引证。包括咧，而家美國嗰啲智庫，同埋咧，包括咧美國啊好多嗰啲啊咩誒對中國嘅學者，譬如佢評論美中關係，純粹咧就係最多咧，就係引述到啊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啊，對比起毛澤東時代佢哋所模糊認知嘅閉關啊，同埋用公有制啊，咁今日後來鄧小平江澤民嘅改革開放又點點點啊，佢用一個咁嘅時間嘅 context 啊。即係大約咧係40年咧，就論證咧而家中共咧而家呢一屆政權嘅行為，嗱呢個咧係極度咧係膚淺嘅，因為中共咧有一個中央黨校，佢自稱咧有三大法寶，其中嘅法寶就係統戰。中央黨校咧係確保每一屆共青團被提拔上去嘅新人咧係一定要受訓。而中共對於美國和西方的認知呢是結合他1921年以來包括在延安時代是和美國的政客和記者所接觸的經驗來到呢是有一個非常之長遠的歷史的深度去分析譬如說整個西方他們的、那個政治的結構同埋咧，佢哋嗰個包括咧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之間民族性的差異。嗱，舉例嚟講。在呢个六四啊，1989年六四之后，咁啊短暂时期咧，美国同埋欧洲咧系对中国系一个制裁，因为咧你出兵六四啊，杀死学生啦。咁啊后来点解又恢复咧？吓、这个老布殊啊，除咗咧佢私底下系同邓小平有所谓嘅私交之外，嗱、这、呢个咧系第一个谬误。你老布殊同邓小平有私交，系咪等于你老布殊啊对整个中国啊或者中国共产党啊个性格行为有足够嘅认识咧？系定系你有呢个家族嘅利益咧？系嘛？好啦，第二吓就系后来克林顿上台，佢放弃对中国正式嗰个制裁咧，系恢复交往。佢曾经咧嗰班智库咧话对中国咧。是施行一个和平演变，因为他这个国家是太大了，我们不可以跟他正面对抗，美中之间任何战争都是世界的灾难，所以最佳的方式就是 engagement, 交往，透过 engagement 呢就推行一个所谓的 peaceful evolution, 就叫和平演变。这个和平演变呢由于由美国的智库自己讲了出来，所以当时的中共呢是拿出来呢是来到警告党内和国内，现在呢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他见是硬热战打不到，于是就和平演变，我们一定要警惕。所以中共永远记住你美国佬讲过和平演变四个字，一路是由六四之后是记到现在30多年，所以他不断就提有外国势力远对抗的这些。但是以美国那种呢政客的短暂记忆呢，他就现在不记得了和平演变了。正因为中共知道你有和平演变，所以他长远部署，不但呢是防止你的和平演变，而且用这个中国市场和加入世贸来到引诱你，是用廉价工血汗工厂呢是令到你受惠于低通胀，最后派出庞大的留学生。 派出咧好多呢啲年青青春貌美啊，类似蒋宇蓉嘅呢啲，然后学咗你呢个美国左交啊嗰、那个大爱啊包容啊 DEI 嘅语调，终于成功喺哈佛大学嘅毕业生嗰度咧系发表咗一篇，系体现咗习近平为人类啊系指明方向同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大外宣，就颠覆咗你成个哈佛300年个精神。即系话你美国白左嗰种幼稚，就系、是、你当初将个计划讲出嚟，好似话咩十步滥炒啊，啊呢啲咧，系你未做得到就已经爆晒出嚟，而被对方已经知道你个图谋，然后佢去沉着应战。啊，你咧讲完咧就算数啦，烟消云散。但系佢唔系，佢 take it very seriously。所以咧，哈佛啊，佢嗰个沦陷可以讲话拆招牌，就系、是、一个活生生嘅例证。你美国想和平演变中共是而不得，佢已经和平演变咗你呀，是吧，佢一你自己一觉醒来杀斗成兵，你成个哈佛呢就玩完，唔止哈佛啦，只得一间咋，哥伦比亚、史丹福、帕克莱、MIT, 仲有几多少。所以呢 ,Donald Trump 而家呢是虽然用一个非常之雷霆万钧嘅手段呢是嚟到抗疫啊，中国嘅和平演变系咁多啫嘛，但系你嗰啲美国嗰啲左交啊，啊海外嗰啲 KOL 盲目反侵分子啊，就已经顶唔顺啦，系嘛？而家你喺度反侵、反美啦、反以色列啦，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啦，啊同埋吓主张啊唔可以驱逐啊留学生，你啲咁嘅思维慢慢咧，你已经俾人和平演变咗啦，所以呢啲系白痴嚟噶。嗱，呢个我只系咁讲咧。要评论中国问题和美中的关系，你要呢第一是避免美国人西方那种失忆那种肤浅，他不懂结合到杜鲁门时代，这个毛泽东怎样欺骗你这些美国佬，跟着呢是故技重施。另一方面呢，海外 KOL 和黄面孔的华人呢，他去预测或者是去分析中国问题，他是带着强烈的情绪，就是好期望中共呢是越快落台越好。咁加埋呢，佢哋喺出面呢又要做呢啲呢 podcast 要争取点击率。咁呢轮呢就有好多呢啲嘅传言由呢啲人嗰把口讲出嚟。就係话言之凿凿 ,5 月14号中共中央召开咗一个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咁呢扩大会议嗰度呢有好多嗰啲退咗休嗰啲温家宝啊、胡锦涛啊、呢啲咩曾庆红啊，呢啲相继出嚟发言，就个个呢好赤裸裸咁抨击而家嘅 A1 号人物，就话佢呢背叛咗邓小平嘅改革开放啊，又或者呢个搞一言堂啊、统治国啊、独裁啊等等。呢啲呢言之凿凿嘅讲话呢，每一篇大约呢发布咗出嚟7-8个。越系发布出嚟呢，呢个呢越令人呢系不能相信。就呢啲係睇到呢係一个呢有组织嘅一个 campaign, 好似呢係逼呢个呢上面呢係要现身一个人，呢个 A1 号现身。呢啲呢就话5月14号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委，然后呢就话而家某某人要落台。而家一路吹呢个风。好多人呢係会喺呢个网络时代呢啲资讯爆炸，第一次讲佢唔信，第二次讲唔信。讲多10-20次，不由得动摇。喂，系咪真嘅呢？系咪有呢个迹象呢？嗱，呢个我哋点样用科学啊个理性去探索呢？第一就系不带任何情绪同埋感情，不带任何你自己心里边愿望或者想佢发生嘅事嘅愿景。你一定要由乜嘢系事实，乜嘢唔系事实，将佢咧系并排。嗱，举例嚟讲，最近咧呢个中联版换人。呢、这个郑雁雄咧，系呢个战狼型嘅咧，就撤换咗，即刻，然后由一个副主任叫周齐咧，系去咧系代替。呢、这个周齐一到咧，就即刻3日咧就去落区。落区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呢个咧，佢希望咧呢个咧特区政府支持特区政府改善民生，而且讲到咧香港嘅三头马车，区议会、地区三会啊，同埋呢个咧关爱队系爱国爱港嘅嗰个力量。这个周齐只不过是讲了这几句说话。香港的刘兆佳前中央政策组就去分析了。他说这个证明呢，这个周齐是和平理性，还有他 佢分析，即系话咧，佢嘅意思咧，即系中央想你咧，特区政府有更大作为，更大胆推动制度政策改革，系嘛？嗱，你呢个咧，刘少佳，你系读呢个咧，中文大学嘅，系咪读社会系嘅？嗱，呢个咁讲法咧，吓系唔系科学咧？吓佢周齐明明净系讲到区议会、地区三会关爱队，而你咧，刘教授就话。佢咧个意思系想你李家超政府更大胆推动制度政策改革，推动制度政策改革系非常之深远嘅事。呢个系唔系你刘少佳一厢情愿咧？即系我理解到你刘教授个心吓、啊，都好想个楼价升翻，个心咧都好想啲水入嚟，个心咧都好想咧而家咧香港咧行翻去呢个2018年之前啊嗰个经济繁荣，呢、这个就系佢个愿望。即系例如呢个好似施永青，你身为中原地产老板，你嘅愿望梗系想喺大陆收翻晒嗰几廿亿嗰啲债务啦，你嘅愿望梗系想啊系楼价上翻啦，系嘛？但系愿望归愿望，事实归事实。呢、这个周齐啊，并冇里边我睇唔到任何嘅含义，话要李家超咧系推行制度政策改革。呢、这个系你刘少佳加把口同你僭建嘅，吓、啊、嗱、这个所以就唔系事实。但系事实系乜嘢呢就是、周齐到而家为止都冇讲过，系话要咧呢、这个国安同埋对诶呢、这个打击原对抗，到呢分钟亦都冇讲过。系嘛？呢个咧维护国家安全同埋咧系改善经济民生，两手都重要。嗱，冇咁讲过啊，到呢分钟啊，咁所以咧有呢啲咁嘅事实啊，嗱，我举个例咧，就足够可以显示到派周齐落嚟咁心急即刻落区，系显示得到中国对香港嘅政策系有一个咧变化，有一个变化嘅迹象。我唔讲系变化，而家咧系啱啱开始，你唔好咁心急。你要睇下啊，周齐呢个上边啊，嗰啲人物仲会唔会咧系会撤职啊？而家有一个叫做荣休政协啊，叫刘梦红咧，就已经急不及待出嚟去呼吁，另外一啲人都要退休啦，系咪？嗱，呢啲就叫愿望啦。嗱，愿望同埋事实咧系唔同嘅。咁所以咧，你归纳翻咧，而家去分析而家大陆发生咩事咧？我哋今日咧就将事实同埋咧。啊，唔系事实呢两个版本讲出嚟，系咧，但系同大家研讨一种咧叫观察中国问题啊嘅科学嘅方法。呢、这个方法咧系不受任何我本人啊情感情绪左右。我唔理会你系咪六四今年咧系咪35周年啊，系咪咧又死咗几多人啊？嗰阵时几多人沉冤得雪，系咪应该平反？系嘛？呢啲咩司徒华式嘅吓呢啲爱国情感啊等等啊，或者我咩好挂住香港啊，想翻去啊，呢啲一概不在我陶杰考虑范围之内，纯粹系讲 facts 同埋 non facts。嗱，咩叫事实呢 ？OK， 事实就系5月20号到今日吓、啊，都差唔多六四啦。到呢分钟为止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确实未曾露面。嗱、啊，呢、这个未曾露面系咩原因？啊！嗱，呢班咧海外嘅大陸嘅 KOL 就話佢已經咧係失去實權。嗱、啊，呢、这個咧只不過係可能性之一。另一個可能性，佢故意不露面，因為咧喺第一屆佢做呢個總書記嘅時候咧，初期啊呢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去北京咧，佢都冇露面咧去接見，都係十幾日。嗰陣時咧都估佢係神隱，種種嘅消息又話咧佢喺個泳池嗰度跌一跤，一陣咧又話俾嗰啲反對者咧係成張凳車落去咧，令到佢車到佢個膊頭咧係腫咗，係嘛要入醫院受傷啦。呢啲咧係冇辦法證實嘅，但係佢見希拉里都唔見，嗰次咧係炮隱神隱咗十幾日，呢個係事實。嗱、这个、呢個咧係不正常嘅，係嘛？嗱，我哋要睇下乜嘢叫事實。嗱，呢班人喺度咧讲嘅言之凿就话5月14号吓，中共中央开咗一个咧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吓，咁咧就请咗呢班人咧出席咧，个个咧系血泪控诉紧咧呢个 A1号。好啦，咁啊，第一乜嘢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咧？系以中共嘅惯例，呢个一定要由啊中共第一号人物系嚟到召开。嗱，呢个咧一定系总书记当时嘅江泽民等等啦。呢个咩叫政治扩大会议呢？你睇下咧，中共喺发生重大不正常事件嘅时候，譬如话六四之后，吓邓小平嗱，佢嗰时冇职务噶，就咧系要咧召开一个咧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佢嗰阵时有压力， 另外嗰班退咗休嘅陳雲、李先念喺度拍台拍凳，問佢點計數？你扶植上嚟呢個趙紫陽點解咧？係縱容出一場學生動亂，所以鄧小平被逼要召開政治局嘅擴大會議，常委啊！嗱，嗰陣時我哋睇到後來有圖為證，係趙紫陽出席嘅，係雖然咧佢喺個政治局擴大會議裏邊咧係被指控嗰、那個。另外仲有杨尚昆啊等等啦，陈云、李先念就见唔到，我唔记得见到啊。只但系邓小平咧发表讲话，隔篱啲李鹏咧系凶狠咧，系批判呢个赵紫阳，跟住赵紫阳咧就辞职啦，即系逼退啦。嗱，你今次政治局常委嘅扩大会议咧，咁由边个召开呢？就呢啲传话人就话由中央军委领导人，中央军委领导人系边个呢？就系而家嘅军委副主席。啊！呢、這个叫张又侠。嗱，张又侠有冇权力啊？佢如果佢有权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咧，咁就确实啊，证实 A 一号啊嗰个军权咧吓就已经唔见咗啦。啊，因为呢啲个必定系由中央军委正主席去召开嘅。好啦，呢、這个我哋唔知道 ，OK 唔知啊，系嘛？好啦，唔知嘅话，你话嗰一日召开咗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系有一样系可以咧，唔系证实，系叫证伪。证伪啊，即系证明你错。就系咧，五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嘅政治局常委排名最后嘅丁薛祥，就系、是、喺武汉嗰度咧，系主持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并发表讲话，引述到咧习近平总书记点点讲。嗱、這個、呢个咧，你话个五月十四号系开政治局常委嘅扩大会议咧？如果丁薛祥是政治局常委，必定要列席。但是他那天在武汉。这个呢，我们如果要用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呢，还可以追问。武汉来北京的飞机呢，只可以大约是一个零钟头。他可以上午开完，嗱嗱声就下午飞北京呢，下午如果三四点开会，他可以赶得到。但是不是，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呢，就是5月14号下午丁薛祥在武汉出这个主持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咁如果你行在武汉呢，除非你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夜晚啊，是吧，食完饭之后开。嗱，这个呢我都不能够 rule out。之但是这个呢是 most unlikely。点解日头唔开要等夜晚呢？是不是真的要等丁薛祥返嚟呢？点解你丁薛祥唔一个人返嚟就住啊，这个其他嘅老领导人呢？所以呢个咧系不通嘅，系嘛？所以我哋而家观察啊，系呢个中共嗰、那个中国嘅问题咧，除咗要睇事实，仲要睇下咧有啲乜嘢唔符合事实嚟到咧，唔系证实，系证虚或者叫证伪。咩叫证伪咧？叫 falsification。呢个系英国哲学家啊 Karl Popper 所提出嘅，佢即系话喺一连串嘅科学理论里边，喺一个系统里边，如果只有一个或者超过一个的理论的环节是证实不到或者是假的话，那整个科学理论都不能够成立。这个类似我们要用 falsification， 这个 Karl Popper 英国哲学家的标准去严格去检视现在大陆发生的这些问题。但又不等于说能够否定说这个 A1 号是丧失权力。因为确实佢十几日咧系唔见咗，而啊包括啊《金融时报》在内，外国嘅舆论咧就搏命咧去报道佢身边嗰啲心腹咧系失势，因为俾人拉。例如早在四月十一号，英国《金融时报》咧就话系嘛，就报道呢个就系东部战区嘅司令员林向阳咧系被拘捕。嗱，呢个咧系好严重嘅指控嚟嘅，呢个咧系由英国嘅报纸。第一，佢边度得到消息？另外咧，结合到啊呢个中央军委另一个副主席何卫东咧，又唔见咗，又系咧系被捕。啊，妙话呢个咧，另一个中央军委咧，呢个委员咧系主做呢个政治工作嘅咧，又系失势，又系出问题。然后就由金融时报再次报道，话呢个国防部长董军唔会出席啊新加坡嘅呢个国际国防会议。嗱，呢个金融时报咧呢个报道咧系证实咗嘅。董军真系冇去到，咁系咪又金融时报有料呢？有内线呢？嗱，如果佢报道到一单董军冇去到，而证实到系真，咁金融时报四月啊 报道东区东部战区司令员啊、参谋长林向阳等人啊出事啊，嗱呢个又系真定假咧？系嘛？佢系咪呢条内线咧？系咪有正呢个确切嘅消息啊？呢个将佢拼埋，你知道咧系理性咁分析咧，系到底发生紧咩事？系咪啊，鲍生？ 系啊，冇错。我因为咧，我都同意，就系好多嘅 KOL 或者评论员咧，系有啲一厢情愿嘅，因为佢哋对于中共嘅权力斗争咧，系成日都凭住一啲蛛丝马迹咧，就投入咗自己嘅想象。嗱，包括其实喺网络嘅报道啦，就有位美国嘅中国研究专家，系保守派智库嘅，叫做张家敦，翻译 Gordon Zhang， 就接受霍士新闻，接受霍士新闻嘅访问嘅时候，咁佢都话中国嘅政府内部发生咗大事，咁甚至认为中共嘅总书记习近平大权旁落。但是他的论据都只不过是他失踪了14日。而14日也都不是习近平失踪最久的时候。如果对上那次就是2022年他去访问中亚之后就没露面，直到9月27日才出现，期间相隔17日。咁相隔17日出現之後，咁就當然係推翻咗謠言啦。咁再對上一次就係頭先你所講嘅2012年希拉里嗰次，就係冇見希拉里，咁就亦都失蹤咗成十幾日啊，咁就先至會再出現。咁但係亦都冇改變到佢喺中央嘅呢個領導力。咁呢點咧，其實兩者我哋用翻好似你話嘅歷史同埋過去嘅論據，就係佢失蹤嘅十几日的日子，接最后亦都系冇改变到佢嘅权力同埋佢之后嘅即系一啲嘅政策啦等等。咁所以嗱，而家唯一嘅论据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话系失踪冇出现，就等于代表大权旁落咧，就跳咗太多步骤啦。因为而家仲唔够啊，即系如果失踪咗之后，如果起码你要见到其他嘅，譬如话政治局嘅人物突然间佢嗰个重要性，或者佢做咗一啲好重要嘅活动，或者他的个人的形象突然间就推上来，那你就可以多一样助证，但现在不足够。而且也有消息说他在今个月会跟 Donald Trump 见面，是讨论这个关贸问题。当然 至少通电话啦，至少通电话。 这个就未必真啦，但是起码这个月里面都他会有机会亮相。所以呢就即是现在这类的消息就满天飞。咁事實上，咁喺呢個習近平個健康咧，反而係好多人咧叫臆測嘅原因，因為曾經我哋都分析過啦，話佢喺普京啊，去見啊普京，應該係參加閱兵嗰次啊，啱對上，佢喺個鏡頭面前咧，嗰個頸咧突然間係好似不自控地咧，又歪咗入邊啊，跟住又修正咗，九秒間期間好似有成兩三次噶啦，咁呢啲咧就反而係咧，你可以攞嚟去作為一個病理分析啊，呢個事實嚟嘅。咁可能有相關嘅醫生或者神經科嘅醫生啊，大腦外科嘅醫生啊，可以就呢啲叫 symptoms 啊，去推論究竟呢個人咧佢個健康狀況。嗱，呢啲係比較科學嘅。咁你可以質疑佢個健康，咁你可以懷疑佢十幾日裏面咧，可能佢有啲健康嘅問題。咁究竟影唔影響到佢嘅執政咧？呢個係未夠充分嘅證據。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就仲未有， 但係確實係有啲不尋常嘅嘢係發生。係嘛？嗱，你十幾日，而家出邊甚囂塵上。虽然呢班咧系有非常之强烈啊嘅政见啊嘅呢啲中国海外流亡嘅 KOL 咧喺出边咧系猛咁煲，系嘛就好似咧系对住一个嗰啲咁嘅穿捉嗰啲穿山甲啊，个穿山甲走咗入个泥嘅泥地嘅窿里边，你要捉佢咧吓，佢猛咁唔出嚟，佢系好好深嘅地方，于是咧你喺个山窿口嗰度咧系将啲干柴啊系攞嚟烧啊。烧到咧用啲烟啊，系焗入去嚟到焗只穿山甲咧，系爬翻出嚟。嗱，而家咧系海外呢啲咧反共嘅 KOL 咧，就喺度猛咁一轮轮咧，系好似咧喺度放火咧，喺度煲嗰啲泼嗰啲烟啊，想焗只穿山甲出嚟，即系咧要焗呢个习近平出嚟。嗱，佢越唔出嗱，唔出啊，只穿山甲里边死咗啦吓。佢唔出唔等于话呢分钟唔出，唔等于话听日下一分钟唔出。 同埋咧，佢唔出唔等於就穿山甲死咗。例如1989年6月4日啊，出軍隊鎮壓學生之前，鄧小平咧係消失咗咧，係幾乎係至少一個禮拜。喺呢個六四啊開槍鎮壓之後咧，到一路咧都唔見影。嗰陣時咧，嗰幾日咧都有傳咧，鄧小平俾人懟冧咗啊，或者咧係死咗。但係到咗6月9日，佢正式現身咧，接見中國軍隊嘅戒嚴部隊。嗰陣時咧，鄧小平咧嚇嗰個死咗嗰個謠言咧，先至咧係一掃而空。所以呢個 wishful thinking 唔好咧，係用 wishful thinking 係代替事實。之但係嚇呢個咧，佢十幾日唔出，同埋一連串新華社、人民日報啊，係大幅度減少係對習近平嘅個人宣傳，例如呢啲咩以某某人為核心啊，咩兩個維護啊，嚇、這個兩個唔知咩呢啲咧，係全部減少。但係亦都不能夠完全咧係否定係有人故弄玄虛，係炮引。只但係故弄玄虛咧，你就冇理由咧係喐曬自己嘅軍隊下邊嘅心腹，包括苗華。包括何卫东，吓仲有啲咪林向阳、何宏军，吓呢啲再唔好讲话以前个两个国防部长魏凤和同埋李尚福呢两个都出席过新加坡啊，呢一个咧国际香格里拉嘅国防会议。咁而家唔出佢系咪啊喺度故弄玄虚咧？有可能，之但系咧喺一个咁重要嘅会议咧，而家各国咧喺度控诉紧你中国扩张，你唔揾个国防部长起码去坐镇咧，你系俾人哋嘅观感咧。是觉得你是出事或者你是呢是软弱的。果然今次香格里拉的国际国防会议呢，美国国防部长呢海格斯呢是变咗呢是大佬。他除咗呢例词警告这个呢中国呢是可能是对台湾发动战争之外，并且呢是勉励啊东亚国家呢是加强国防预算。跟住呢他仲犀利啊，趁去新加坡之便呢登上啊喺呢個南中國海附近啦，呢個附近未必係南中國海，叫杜威啊，呢一隻嘅驅逐艦叫 DDG-105，上邊咧係有一隻咧叫雷射武器叫 Odin， 係可以用激光係咧係擊落任何來犯嘅敵人嘅飛彈同埋無人機，而且海格斯喺呢只神盾驅逐艦上邊同美國嘅官兵一齊跑步同埋做掌上壓，嗱呢個陣啊同埋呢個氣場，你咪輸咗俾美國咯。所以你点都好咧，你冇理由你唔派一个国防部长系出席嘅。嗱，呢个咧亦都咧系不符合啊呢个 A 一号啊向来嗰种要面子同埋咧唔服输啊系嗰种性格。嗱，所以呢个咧系不正常。我哋讲咗咧不正常同埋咧系事实吓嘅呢啲咧迹象出嚟，系然后咧系尝试咧系分析下到底发生咩事。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有一样一场的变局正在酝酿。我们上一集讲过是吧，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几乎是几多成啊，我想80%至90%、啊、90%啊，一个变局可以肯定。这个变局呢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海格斯即刻说喂现在有迹象显示随时会动台湾。你说如果 A1 号被人夺了军权，即是说那些人不满他啦。不满佢啊，种种啊，呢个13年啊，嗰种错误嘅政策啦，包括摧毁香港啦，包括啊同美国关系啊搞到咁啦，你先会喐佢啊嘛。咁你冇理由你喐咗佢，仲继承佢嘅政策，就继续同美国对抗，仲喺度啊加强对台湾嘅军事压力。呢个最近几日咧，又有几十只呢啲炮舰啊，定个船只系包围呢个台湾。嗱，但系除非呢啲又系烟幕，系嚟到咧吓，系镇住。国内啊，嗰个局势或者军队里边咧，系俾军方里边睇啊。而家咧，你唔使惊嗱。正如呢个周齐啊，落到嚟系好不寻常讲咧，啊有少少此地无银咧，话咧我系代某某总书记同埋主席咧，系嚟到咧系对香港啊嗰个民生啊等等咧系表示支持。佢讲嗰个名嗱，讲个名系就有稳定人心嘅作用。叫你咧唔好亂咁聽信出邊，但系咧亦都有可能啊！佢哋話你佢個意思即係你香港人，你唔好理咁多啊，關你咩事啊？嚇你而家 business as usual， 所以咧觀察中國問題咧係一個咧好似官僚一樣，係一個學科，係一個科學嚟嘅。呢個科學咧就係專蝦嗰啲咧嗰啲咁嘅聰明人嘅，但係咧 发生嘅咩事咧？我哋而家唔知道，但系好肯定，可以肯定咧，种种嘅不寻常嘅迹象，一场巨变。呢场巨变咧系两个可能，第一就是 A 1号可能真系咧喺短期内咧系落台，第二就是 A 1号系以退为进，系准备策动一场类似偷袭珍珠港啊吓嘅军事行动。而咧美国收到风，于是咧就揾海格斯出嚟咧系厉声警告，警告埋佢本人。 因为 我相信点都好，好快就有答案。 因为今次 咧系拖唔落去嘅，系咪？ 系啦，今次嘅香格里拉对话咧，呢、这个美中国嘅国防部长或者相关嘅代表缺席咧系重要嘅。因为过去咧就呢、这个亦都系一个无论话佢扮又好咩都好啦，都系表示中国咧系一个和平發展的國家，無意對其他國家侵略，甚至台灣呢他都不會直接會承認他會動武。這個本來是一個國際場合很適宜去表達中國的這個形象，但他竟然選擇缺席。原因是什麼？除了你說可能真的沒有適當的人選，全部被習近平清算了，或者軍方裡面粒粒亂，這個可能性 有的，但是沒有辦法證實。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可能是那个策略啊，或者我哋叫做战略嘅方面咧，系未能够咧选定啊，即究竟出到嚟系战狼啊，定系扮呢个羊咧？啊呢点咧就见今次就俾国防部长海格斯咧就抢咗姜啦，因为佢喺个会议上边系讲到明呢个共产中国啊，佢讲用英文 Communist China 啊，就话咧。指明 China, 啊，就會 會對台灣發動戰爭，而且呢個唔係一個恐懼，而係將會發生嘅事實。咁所以佢先至一連串嘅對話就講到美國唔會撤出去呢個亞太或者印太地方啦，甚至咧佢哋會同其他嘅盟友一起啦，就其他嘅盟友啊就會將個國防嘅預算加到 GDP 嘅 5% 啦。咁呢點咧就係甚至佢會咧指明佢話。中国骚扰他的邻居，包括在南海和台湾等等。既然是这样，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最好有一个大的机会就给中国的国防部长最好就出到来驳斥，或者举出例证说这个是美国妖魔化又好什么都好。但是不止，还有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我看了 都踩埋你一份 兜巴刮。菲律宾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小国，在这些南海岛礁的问题上面根本就欺凌菲律宾的。 你派一个很低级的什么军事代表团那些这样的啤啤啡来的，就被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兜口督面，就说你这个国家是专门是压制人民的，搞到这个中国几个代表哑口无言，所以整个场是输晒。 因为他用邓小平当年的说话就说中国不会会做这些这样的大国，会欺凌其他小国，如果中国真是这样做就要指责他什么叫做这样。他用那段的历史，即是所谓捧着红旗反红旗，当然令到中国的代表哑口无声，难道你反邓小平的说话吗？所以你观察到这些情况之下，即好像有点叫做群龙无首啊，定是进退失据呢？不是代表他是弱，只不过是里面的这些路线呢似乎未能够确认。未能够确认是原因是不是一号人物最大的一个心里面还是有些 搞紧 心烦意乱不得闲处理，即是先安内后让外呢，即是自己的屋企或者个闩埋门里面粒粒乱外面的东西暂且不理，不是代表他软落嚟，只不过不理住，这个亦都可能是一个推论。甚至有人更加有啲戰略專家預測或者分析，中國可能發動一場咧珍珠港，即係話咧，好似最近啊烏克蘭襲擊呢個俄國嘅機場咁樣，就係大規模咧使用呢啲導彈啊無人機咧，就鋪天蓋地咁樣對付咧美國、日本同埋台灣嘅軍事基地，製造一個咧即係局部嘅空中優勢。就震慑呢个台湾，令到佢不战而降。咁呢啲咧更加系即系推论得好远啊！直情讲到咁，当然啦，呢啲就你话 佢系美国方面放嘅料嚟， 猜想又得啦。咁呢啲可能咧就制造一个咁嘅危机，更加 美国帮手咧喺黄鼠喺呢个叫穿山甲山窿嗰度咧系放烟， 系 嘛？而家咧就话习近平呢、這个普京咧呢、這个川普咧。 系呢个月啊，或者下个礼拜最快就同阿某某人通话， 焗佢出嚟， 焗佢出嚟咯。 系啊， 咁所以呢啲咧，反而咧呢啲咧系讲得系劲过头咩咧？偷袭珍珠港啊等等，系嘛？偷袭珍珠港咧，你都要，你如果又真系场打仗咧。任何國家一定要有軍事強人喺處咧，係見到啊，或者呢個咩軍事政變啊，諸如此類。政變咧，首先一定係快刀斬亂麻嘅。我就未見過任何一場啊，係慢鏡頭、係拖長嘅軟性政變。 一晚嘅事嚟 嘅，係咪一夜之間？因為咧，你唔喐佢咧，佢就喐你。係經由經阿次秦王開始，嗰、那個跟住手個助手叫秦武陽啊，只不過啊係攞住嗰個。地图啊，俾个主人啊，只脚啊远少少咋，就已经咧系功败垂成啊，系一定个迅雷不及掩耳，冇得话拖长。而家你听翻海外中呢班反共嘅呢班人士讲咧，话啊旧年开始已经出事。嗱，如果系咁咧，啊就呢个咧咁样样嘅所谓嘅政变咧，即系开人类历史先河。只不过喺个事实方面，你睇下呢个 A 一号，所有佢自己近几年来。亲自提拔嘅军事心腹全部喐晒，啊，一系俾佢自己喐，一系咧俾对家呢个所谓嘅张又侠喐。但系 either case 系咁样光秃秃咧，系车马炮都冇咧，你点样样喺呢个时候系打台湾？呢个咧不合逻辑，除非系癫咗。你调唔调动得到啊？系军队，你而家冇咗嘅呢个苗华何伟军系嘛？咁另外仲有咩林向阳啊？成个东部战区咧，系呢个司令同埋参谋嘅高层咧炒起，呢、這个类似咧同大约两年前成个火箭部队炒起一样。你炒起晒点样样喐咧？ 我唔会质疑咧，即系解放军嘅战力，因为的而且确咧啊，进步神速，亦都数量上咧近、這 個、 年增加。但系个战意我就有问题，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解放军 in a way 咧。都系牽涉好多生意嘅，啊，裏邊嘅呢啲軍中嘅人物， 官職係買上去嘅，好多俾錢買嘅，點打 啊？唔止係嗰啲將領啊，就算係普通嘅士兵啊，你要入伍啊，除咗人事之外咧，都要科水嘅。呢啲我間接我知道啊，因為咧，而家當兵咧，唔係你係真係就咁愛國啊，效忠就得啊，你冇人事冇水咧，又當唔到兵啊，更加升級咧，全部送禮。咁你谂下，究竟呢个军队究竟想唔想打仗，定系想科完水之后你要回水噶嘛？ 系啊，所以佢拉 底完之后，即系呢个咧就系嗱，你头先讲一个好好啦，就话啲美国人咧永远分析咧就唔攞中国嘅历史，或者佢哋唔知道由明清开始啊，呢啲叫做买官或者捐官啊嘅传统咧，就流传到而家。今时今日嘅中国一模一样， 中国政治嘅常态。 点解要捐官？点解要买官呢？以前明清时代系因为做咗官之后咧，你可以揾翻嘅钱系可以多过你捐官或者买官。除咗光宗耀祖之外啊，呢个系一个数学 follow the money 嚟噶嘛。所以今时今日嘅解放军一样系要发财，一样系要做生意。你话佢做白手套卖架撑俾俄罗斯，呢个你唔使问我都信。因为咧呢个系啊揾到钱嘅，但系你话佢要不惜一切玉石俱焚，而家同 Donald Trump 硬拼偷袭珍珠港，跟住俾全二次大战一样，俾全美国上上下国会一齐咧去啊还击去揼，令到佢哋咧冇钱揾，我唔信咯。 另一个佐证咧就喺陕西，本来啊系本月落成嘅叫习仲勋纪念馆，系就突然间改咗名。嗱呢个有图片噶，唔系话啲人传噶，就改为叫关中革命啊。历史纪念馆呢、这个关中咧系一个地理地区，关中咧喺呢个系一个三国时代嘅地理名词。关中咧喺中共成个内战啊或者佢长征里边咧系几乎冇人提嘅。你嗰阵时提咩咧？井冈山或者叫陕北系嘛？呢个咧就华中就有，冇人讲关中嘅。所以呢个临时改咗叫关中革命纪念馆，而且咧系竟然冇中央级嘅常委咧系去嗰度咧开幕展彩，呢、这个亦都系不正常，亦都系事实。所以咧海外呢班咧中国流亡嘅 KOL 佐证啊，系 A 一号咧系被夺权咧，呢个咧我承认系一个非常之有力嘅证据，因为唔需要咁样，你而家你对内你俾人咁传咧，传下传下咧就弄假成真，你一定要喺某啲场合动翻支旗出嚟。点解会改咗名咧？唔知系嘛？ 嗱，所以要将事实摆出嚟，同埋乜嘢唔系事实。嗱，你再讲呢个叫打台湾，喺1949年以来，中共真正参与个战争只有一次，就系韩战，吓咧打咗3年以上。其他嘅战争咧，1969年嘅珍宝岛战役，啊，1962年嘅中印边境战，1969年嘅珍宝岛，同埋1979年所谓嘅晴月战，呢三场都系短暂嘅战争，打10日8日即刻收手。真正嘅长期战争咧，只有韩战。韩战系边个？彭德怀做总司令。彭德怀呢个官唔系买翻嚟嘅。是跟毛泽东咧喺嗰阵时啊30年代一路咧系一路打过嚟嘅，只但系咧即使毛泽东咁串，跟住咧都冇正式打一个战争，正式嘅战争系超过14日。嗱，你而家要打台海，你要谂啊，你睇下乌克兰而家拖咗3年，嗱最近乌克兰咧反攻啊，系嘛反攻咧系得利啊，啊你而家但系唔知啦，而家咁样咧就反而可以拖一拖啊。因为如果你咁样，乌克兰今次嗰啲咁嘅无人战机一下铲咗俄罗斯1/3嘅战斗机嘅军力咧，系又输唔晒啊！咁啊，等佢消耗耐啲咯，吓唔需要急于结束啊，反而不过呢个系另话啦，吓所以分析咧系要好个科学嘅态度，系咪点样打法？除非发神经黐咗线，但系一个深度嘅精神病嘅话咧，一个人做下头啊，系嘛？周围嗰啲人啊，系咪你要更加快去处理咧？系嘛？你而家唔系 Donald Trump 啊？而家话 Donald Trump 黐咗线啫，你都要等2年之后啊，系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多数去弹劾啊。咁而家国会嗰度完全唔喐。嗱，呢啲咧就系政治咧，你唔好睇咧表面嗰阵，要睇咧系嗰个深层，系嘛？所以咧就观察中国问题咧，有时你可以作为一个嗜好，好似咧啊呢、這个收集 Hello Kitty 啊，啊或者呢个叫做睇呢个 Agatha Christie 啊。啊！嗰啲咁嘅偵探小説啊，或者攞個望遠鏡，好似阿曾蔭權嗰啲觀鳥，係一種樂趣。但係唔好投放任何嘅感情。你一有感性咧，你嗰個 judgement 咧係一定會偏差。尤其包括呢個叫 falsification 啊，呢個叫正藝。正藝咧有時都俾人 challenge 嘅。但係卡阿波伯啊，呢個啊 Karl Popper 咧有一樣嘢講得幾好嘅。系嘛？就系话，如果有一个环节咧系假嘅话咧，你成个科学理论咧不成立。之但系亦都有人咧去 challenge 佢，系咪啊？正义啊，系一定要咁严格咧？譬如话，我一句 statement 叫所有嘅赌博里边都有运气嘅成分。嗱，你点样正义咧？第一运气你系睇唔到嘅。如果你话纯科学、纯数学话错，所有嘅赌博你玩21点玩轮盘，只有或然率嘅数、或然率嘅数学成分。绝冇运气嘅成分，因为你证明呢个世界上有一样嘢叫运气，证明唔到。嗱，所以呢一句咧，亦都有人去反驳呢个叫咧正义，你唔好将佢做一做主义，系个 falsification， 你唔好将佢变成 falsificationism， 咁咧就变咗教条，就会令到你个人僵化同埋极端啦。所以呢个世界无论系左定系右，都唔好咧去偏执。唔好咧，将佢变为教条，马克思啊，马克思主义啊，或者呢啲任何嘅哲学都系。啊，嚟，我再举一个有趣嘅例子啦，咩叫时间咧？啊，呢、這个咧，柏拉图话时间咧系虚无嘅，你系睇唔到嘅。嗱，爱因斯坦话时间你虽然睇唔到，但系佢系实嘅，佢系存在嘅，因为咧系时间、空间、黑洞理论、光呢个光速。好啦，但系马克思就话咩叫时间咧？时间是瑞士的钟表商是发明出来的一样东西，目的是想推销他制造的劳力士和种种的手表、啊、所以时间是资本家用来、啊、是谋取利润的一个发明的神话。猛咁话俾你听，因为珍惜光阴啊，赶时间你咪要买只手表嚟喺度咧睇住嗰个那个终点咯。你买手表系咪令到呢啲万恶嘅资本家有钱赚咯？佢喺个手表工厂里边剥削工人咯。嗱，三种论说咧，你都不能够完全去推翻，但系三个层次系三个角度。咁啊，到底系柏拉图绝对啱啊？爱因斯坦咧，定系马克思咧？嗱，呢个就要科学理论。所以在今日一个咁嘅愚蠢嘅世代，咁多人咧系对 Donald Trump 或者系对呢个咧中共

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